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洲际国家杯将会在6月17号开锣啦， My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是由今晚开理波相同的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的。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的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的版面，去到最底按一按点击就可以付款的了。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元朗經濟同大家見面啦，咁一個人咧就健康如果唔好咧，咁啊食補藥啦。 係。 咁一個人八字唔好都有冇啦，好似食補藥咁補翻嘅咧？ 其實係我哋應該咁講，我哋應該係諗辦法去填補翻佢嘅不足 嚇、 因為譬如依家我哋咁我哋應該咁講就係、其實我哋喺八字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師傅佢講下點樣去即係補翻個不足啦。譬如有個師傅講佢係咩分開寒命啊、 熱 命 啊、 平命啊， 好似你嗰個中醫睇你嗰個身體咁樣 係咪？係啊，咁佢就話你寒命人就需要著翻啲紅橙紫色啊，咁熱命人就需要白金白灰黑啊嘛，咁、平命人就著暖色衫啊，咁呢啲係佢一套方法去補足佢個五行啦，亦都有一個師傅佢就講一個叫餓命法啦。咩叫餓命法？即係話你需要嗰個五行嘅時候咧，你自然咧有個趨勢去近呢一個五行嘅一樣嘢嘅。咁、其實我哋應該咁講咧，就話其實咧，我哋人出世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個八字其實就好似中醫一樣啦，就定咗我哋嗰個命局嗰個五行嘅分配啦。譬如你係金旺啊，或者係你本身日元係金啊，或者係水旺啊、木火旺啊等等等等咁樣啦，都係一個八字裏面咧，係可以去睇到你本身嗰個五行嘅趨勢係乜嘢嘅。咁、所以我哋用一個方法去填補翻。我哋命局不足，就好似有中医食啲补药啊，又或者系你燥热，佢帮你凉一凉佢啊，即系等等等等。咁其实有一个词语就系话元气大伤啊，就系譬如你病咗之后咧，啲人话啊你病完之后元气大伤啊，咁其实就代表咗咧你个八字里边嗰个五行啊。其實咧係受咗傷，咁所以咧，通常我哋受咗傷之後咧，我哋就要補翻一個五行方法去嘅。而我哋學習玄學嘅話咧，無論風水上面好，或者係八字好，甚至紫微斗數好，都係希望教一個客人或者命主咧，去點樣去趨吉避凶。而呢個趨吉避凶嘅方法咧，就係靠我哋如何去補翻足我哋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補足翻我哋一個五行。 頭先你講嗰個餓命法嗰個餓字係咪肚餓個餓？ 係肚餓個。即係佢即係呢一師傅講嘅方法就話咧，如果你命中係需要金嘅五行嘅話，你自然做乜嘢嘢咧，都向咗金嗰個方向。即係唔知點解你向住金呢個五行咧，你就會好舒服噶啦。佢呢個叫做餓命法，即係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師傅。 如果佢根據呢個講法，實際上你自己都不一定要睇個八字，但係即係話你自己日常生活上，你自然有呢個趨勢過去。 係如果以那個師傅的講法就話，你自然都會向住呢個方向嘅方法行。不過你能唔能夠 攞唔攞到就另一回事啦。 攞唔攞得足就另一樣嘢 啊。 咁我哋其實我哋應該咁講，其實我哋八字或者玄學或者中醫都好啦，佢所講嘅五行咧，其實都係一個能量嘅展現嚟嘅。咁我哋承認好唔承認好，其實呢個世間上邊咧，其實充斥住唔同嘅五行啦，即係一個能量啦、即係。是一個我哋玄學上就話用金木水火土嚟去展示呢個能量啦。咁、所以我哋現在話我哋點樣去能夠將，譬如舉個例，我欠缺木五行嘅話，我點樣能夠去 采即系帮到自己去采纳呢个五行埋身咧，咁所以咧就话，譬如我哋无论着衫好，或者我哋向呢个方向行好，或者做啲咩嘢好，其实咧只不过就系话，我哋攞个媒体去吸引一啲五行埋我哋身边， 嗯， 就嚟导致咧我哋容易吸取到呢啲五行。咁当然，我哋如果我哋去一个地方，佢本身个地方里边嘅木五行系好旺盛嘅话咧，你去到嗰个地方，你自自然咧就能够吸取到嗰啲五行啦。隔得调翻转咁讲，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嗰、那个你本身需要嘅五行系好弱嘅话咧，你就需要用一啲方法去引嗰啲五行埋身嚟帮自己啦。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吸引力法则嚟嘅。 咁嗱，你头先讲嘅有一个好大嘅范畴咧，举个例，譬如话啊，我生出嚟，我睇个八字，我哋一路讲咁耐就系、是、我哋点睇到好好基本嘅就系、是。我哋缺咩八字，或者我哋唔系缺咩五行，或者我哋嗰个五行喺边度旺？基本嗰个睇法应该系咪喺个日元嗰度就已经即系掌握到啊？ 如果我哋以一个即系好简单咁讲啦吓，如果你以一个八字去睇我哋嘅能量，即系我哋嘅五行能量咧，其实我就系有两样嘢嘅，一个咧就系月份，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嘅能量咧喺个八字里边嘅展现咧，其实嚟自四样嘢嘅，就系、是、寒、热、湿同埋燥。我简单举个例，如果你嘅命主唔理你系咩日元都好啦吓，你喺夏天出世嘅，咁好自然咧呢一样嘢咧就系热嘅。咁如果你话你喺夏天出世，但系你喺半夜，咁相对嚟讲咧，你系冻翻啦。咁呢个就取到一个平，某程度上嘅平衡啦。吓，如果你话你喺夏天出世，但系你喺中午出世嘅话咧，咁大件事啦，你就变咗你八字就会好火旺。同样道理，你喺 冬天出世， 夜晚就好冻啦。呢个就比较寒，呢个就系寒同热啦。咁湿就话你喺春天出世嘅时候，雨水多，咁咪湿咯。 咁我一睇紧就明啦，基本上就系同你嗰个四季本身 系 构成一个 关系啦。相对嚟讲，即系比较容易睇嘅系以四季去分辨啦。当然，个八字里面有咁多粒字咧，亦都有互相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以一个好粗去分嘅话，就系、是、以冬天、夏天嚟出世。所以有一个师傅佢创立咗寒命、热命、平命。其实佢嘅做法就系以一个月令，即系我哋叫月令个月份咧，去定咗我哋嘅五行系寒啦、啊、热啦、啊、湿啦、啊，定系燥。即系佢系一个好粗略嘅方法。我哋唔可以话佢错嘅，因为咧佢只系话。將嗰樣嘢去簡化咗，即係如果我哋以一個統計學方法去講咧，就話你越簡化嘅程序咧，你得出嚟嘅結果咧就越窄咁解嘅啫，就唔係錯嘅，係不過係窄咗咁解，即係唔夠闊啦。我哋講個所講嘅， 凡事都係要睇多啲細節嘅時候咧，嗰、那個準確嘅程度先高嘅。咁但係舉而家呢個為例啦，舉呢個月份為例，咁我哋而家呢個月出世，咁就一定好濕噶啦， 嗱呢個月份咧就其實係火旺嘅月份嚟嘅， 係咩？ 係丙五月係好火旺嘅，不過如果係喺丙五月出世咧，喺呢段時間有濕氣，即係咁落雨咁重嘅話咧，其實命局係補償咗嘅，即係係幾好嘅，即係相對嚟講係唔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呢月出世又烈日当空嘅话咧，肯定就会好火旺啦。呢、這个就肯定啦。 呢啲系相对比较易理解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可能有少少过分简单化。 系嘛？咁但系呢样嘢系好嘅，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嗰个师傅佢能够创立平命、寒命、热命呢、這个系容易引到人有兴趣啊。即系话啊，原来好简单，佢都可以有一个入门去明白。即系相对嚟讲，我成日都讲就话，玄学如果越透明嘅话咧，越少人俾人呃。如果你越複雜越神秘的话呢，就越容易被人呃。咁呢、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引导到多啲人呢去多啲了解，或者佢有兴趣啦，或者想知道多啲啦，起码入门嗰时候容易啲，就冇咁容易被人呃到。 这个有个题外话嘅，最近我就睇一啲即係有关清朝嘅书籍呢，佢就话呢，原来清朝嘅皇室呢 係 嗰啲即係皇子啊，或者咩皇亲国戚呢，其实佢哋初呢读书的时候都要读一门是这些玄学的。 是。 玄学不是说他信，他不要那么容易将来如果有权力就被人呃了。 没错，是。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个初步一点的概念。即如果我这么说，如果 普及的人都能够对于玄学有少少概念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呃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德政来的，因为实际上坦白讲骗子无处不在。你有时好彩的呃你一百几十或者是三五百，不好彩的就呃你一亿声啊，即是你知道有些人呃一亿声都敢给他，即是这个都是一个即是其实在神 秘。你呃到人一亿声就你叻仔添啦。嗱咁讲，我哋即是社会阅历稍微多少少，你知道有几个地方容易被人呃嘅。第一就财务啦，其二健康啦，第三咧就是风水啦，咁啊，即系呢啲又即系我哋所以做呢个台咧，我哋好多时都系喺呢方面，我哋都花多少功夫啊。个原因就唔系一定个收听率高，而系话如果你肯听咧，好多时好多呢啲骗局啊，或者呢啲被人呃咧，你能够避免得到先啦。 系，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即系初步少少啦，吓咁样咯。 嗱，头先你提到咧，就都仲有几样嘢可以讲一讲。 系 嗱，譬如地方咧， 系 我哋点睇嗰个五行个分布？举个例，譬如香港呢个地方系五行旺乜嘢？ 嗱，我哋首先要知道，其实即係易經個八卦其實佢點樣定出嚟先？咁當然呢樣嘢係喺中國開始延伸出嚟㗎啦。咁所以咧，佢就以中國嘅為中心點嘅。咁即係話佢中國為中心點嘅話，其實佢係以成都為一個中心點嘅。 點解係成都？ 即係當時嘅洛陽。洛陽係當時佢以洛陽為一個中心點啦，即係佢係一個首都啊定點。佢以佢以為中心點，以我呢為終點嘅時候咧，就延伸去其他地方嘅五行，即係舉個例，以洛陽以北嘅咁就係當北方啦，咁即係冚卦就係屬水啦。以洛陽以南嘅，就好似而家廣東省或者香港就係屬於火。 但我覺得呢個都有啲合理性喎，因為你真係喺差唔多喺中間度。 係㗎，佢係 佢有啲合理性喺度。 佢即係佢當然佢啲前人實際上佢都諗過嘅，即係都係幾好。咁所以我哋以延伸就話，我哋以中國為一個點，一個中城洛陽為一個中心點嘅話咧，就四方八面咁去延伸。譬如舉個以現代嘅角度嚟講，譬如日本、美國呢啲，唔係就係喺中國嘅東面咯，屬東啦，即係屬震卦，屬木嘅五行啦。咁如果喺歐洲嚟講，就係屬於西面啦，咁屬於金嘅五行啦。咁以一個好粗略嘅方法去計算嗰個能量，即係嗰個能量。 我聽落去又真係有啲合理性喎。譬如你睇咧，即係個西方嘅近代嗰個發展，主要係超越亞洲，佢係咩咧？是用金用得好， 是 冇金属，用金属， 冇错。 咁但系唔知点解，即系譬如话你讲中国，佢又唔系对冶金唔识嘅，但系硬系呢方面系慢过人好多嘅。譬如话到清朝嗰时候，点人哋用紧呢、這个即系铁做嘅船，咁佢仲用紧木船啊嘛，系嘛？即系佢即系系有呢啲咁嘅即系问题喺度嘅。 系咁呢个系即系我哋古人定咗个五行嘅分布啦。咁呢个系其实依家越嚟越复杂嘅，因为咧，因为我哋要咁样讲嘅，如果譬如舉個例啦，譬如我係喺香港出世咁樣啦，我香港出世嘅話，其實我就屬於喺個太極裏面咧，我屬於南方嘅。 咁呢個當然啦，呢、這個就。 但如果話我喺南方出世嘅時候，但我亦都需要，我都需要再需要火，譬如我喺冬天出世，再喺夜晚黑，我又需要火嘅話咧，咁我就變咗我嘅地方點再要向南行啦，可能就要去到澳洲啊、紐西蘭啊、馬爾代夫嗰啲地方咧，就係我嘅南方啊，即係要分兩個唔同切點，一個就係我出生地同埋整個大太極裏面嘅地方嘅分布，咁呢個兩個都要睇嘅。 嗱咁但係頭先我講，譬如香港，即係以你睇係。即五行是哪度？ 是属火， 属火嘅，香港属火嘅， 属火嘅，系香港属火嘅。 系咪因为近赤道啊？ 越近赤道就系、是、即系越近南就系越火噶啦。因为简单啲讲咧，越温度越高嘅地方咧就系越火嘅，即系越火嘅。咁我哋越南嘅地方温度高嘅地方， 去到譬如印尼啊、泰国嗰啲，就火上加火添啦。 系啊，咁嗰度歪少少啊，变咗系西南少咁样啦吓。咁呢个系一个。比较以角度，即系呢个地域嘅情况去讲啦。咁我依今日所讲嘅就系希望能够俾到少少意见啊。我只系讲俾少少意见大家，你补五行方法系有啲咩方法？咁我依家就俾一张图大家，就系讲一个我哋五行日常可以见到嘅嘢。嗱，我首先讲就系，如果我哋假定吓，我哋只要自己有一个五行，但当然呢、這个要需要一个最好就能够俾一个师傅去睇下你命中乜嘢五行系对你最有利噶啦。记住，你命中冇嗰五行 未必你真係最需要嗰個五行嘅，因為有陣時話命中冇一個五行，當然同六親同埋健康係有影響嘅，但係對於成就嚟講咧，就未必一定有影響。 因為你以前都講過啦，譬如話你喺嗰邊特別旺嘅時候，可能就係令到你喺嗰、那個。嗰種事業上面特別高，咁但係呢一個成就高會唔會某個程度上都需要有其他嘅嘢嘅代價付出呢？ 當然需要啦，係真即係你越過龍嘅話，我哋過江則治啦。你一樣嘢好叻，譬如你打仗好叻，咁可能好早死咯，因為你、哦、因為你 呢個劃拳率都 係係啊，冇錯呢個即如果我哋用呢個五行角度去補強自己嘅運氣嘅話咧、嗯，其實就好似一個我哋西方有一個叫木桶理論嘅，就話咧你嘅成就咧就唔係你最叻嗰樣嘢，而係最渣嗰樣嘢。當你補到最渣嗰樣嘢嘅時候咧，係啊，咁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平均。所以我哋中國嚟講就講緊平衡啊，中國五行平衡最好啦。咁、嗯、如果你話我哋知道咗自己一個五行嚟需要乜嘢五行嚟增強自己運氣嘅話咧，其實有幾方面嘅。一啊，改名啦，名字呢個係一個五行嘅配置啦。第二即係我哋講嘅衣啦，即係著嘅地方。咁呢個著嘅地方就包括咗咩咧？包括咗你嘅顏色啦、嗯，你嘅質料啦，或者你嘅裝飾品啦，即係你掛喺身上邊，或者你周圍周邊嘅情況啦，食方面咧就話我哋用食嘅方法食療啦，你煮烹調嘅方法啦，同埋一啲醫藥啦，有啲人係適合屬西醫，即係西藥，有啲人適合屬中藥嘅，咁至於住嘅方法就話你我哋講到嘅風水啦，你嘅居住嘅坐向啦，你嘅辦公地點嘅坐向啦。聯頭意思就是你的屋企望到乜嘢啦，同埋就係地點啦。呢、這個地點就話喺呢個地點裏邊，我哋講嘅係一物一太極啦。你一個地方裏邊可以自己再放個太極出嚟啦。 咁咩叫一物一太極？ 即係話，譬如我哋以中國為依歸嘅話咧，咁就以洛陽為終點啦，咁就放個太極出嚟啦。如果我哋再去細分嘅話咧，我哋細到喺我哋香港自己又可以以香港中心點再放個太極出嚟嘅、哦。再細啲喺我哋屋企裏邊又可以再放個太極出嚟嘅。咁呢個一物一太極啦，即係話咧喺一個最唔好嘅地方揾個最利嘅地方，就係我哋嘅一物太極啦。咁聯頭啦，地點啦，行方面咧就話我哋嘅工作啦，咩工作啱我哋啦？運動啦，或者我哋咩做啲咩嘅行為可以補償到我哋嘅五行啦、嗯。最後一樣嘢就係講緊我哋嘅宗教啦，你行善啊、信仰啊呢啲係可以去補償到我哋嗰個五行嘅運氣嘅。咁呢個就係我一陣間就會講跟住呢幾個論點咧，去講我哋要補償我哋嘅五行。 呢個再要提一提，就上次我哋提過咧，就其實你嗰、那個內臟啊。都是跟呢個五行有關， 係冇錯冇錯， 大家要記住一個，即係同而家今日講呢個配合翻。 係啊，所有即係所有嘅都係以一個五行角度，中醫都係用咁嘅角度去講嘅。咁我哋講咗個大嘅概括啦。咁我哋首先去講就先講，如果係金嘅五行嘅時候係點樣做啦？ 金嘅五行啦，就技術人可以去一去嗰個圖片嗰度嚇。 嗱，如果我哋講緊增強金嘅五行嘅話，嘅角度嚟講，首先我哋講緊衣服上面啊，或者顏色上面係需要咩屬於金嘅顏色咧？嗱，係金色啦、銀色啦、白色啦，同埋灰色啦。即係話，如果我哋用咗呢啲顏色嘅話咧，金嘅能量咧就容易黐埋嚟嘅。質料上面當然係以金屬為最好啦，即係金屬材料啦。如果以吉祥嘅物嚟講，就係以金啦、銀啦、或者其他嘅金屬製品樂器啦，動物方面有雞啦，有猴啦，同埋雀鳥呢啲都係金嘅。下一張圖啊，唔該。嗱，食物方面咧，食物方面金係有乜嘢咧？第一是雪糕啦，奶类制品啦。 我点解？因为古人冇雪糕， 即系奶类方面啦，即系我哋奶方面啦。依家我哋讲嘅肺啦，因为肺其实属金啦。我哋讲嘅猪肺啦，肺啦，鸡肉啦，鸡属金啦，奶啦。牛肉啦，牛都屬於丑土咧，係金嘅庫嚟嘅。嗱，醋啦，酸嘅嘢啦，乳酪啦，雞蛋啦，鵝肉啦，白色嘅物品啦，譬如白蘿蔔啊、大白菜啊、冬瓜，呢啲都係屬於金嘅物品嚟嘅。咁醫藥方面咧，金係咩咧？譬如牙科啦，針灸啦。外科即係外科意思，即係湯開刀嗰啲啦，都係屬於金一個類別嘅。下一頁唔該。咁至於住方面咧，住方面，如果你需要金嘅五行嘅話，你嘅坐向最好嘅就係門口向住西， 或者西北都得，係咪？西係最好啦，西係純金啦，西北都係都係金啦。向山即係望到山，點解咧？因為山咧係屬於土嘅，啊土能夠生金啊，生旺嘅金嘅。咁、而地點方面，乜嘢金嘅能量最強咧？就是、歐洲等地方啦，譬如英國啊嚇嗰啲地方咧，個金嘅能量咧係最好嘅。即係簡單啲講，如果你話我係需要金嘅話，你去一去歐洲，你一定會感覺到好舒服。啊，翻嚟嗰個運程咧，係會比未去之前咧一定會好嘅，因為你能夠補償咗你金嘅能量嘅。下一樣唔該。至於職業方面啦，即如果你有，譬如嗰個例，如果我係需要係金嘅能量嘅話咧，我自然然咧係做就會中意做翻金呢一種類型嘅五行嘅。嗱、記住，我係講緊金嘅類型，唔係講緊你嘅工作類型啊。即你可以喺你做五金行業或者係金銀首飾或者機械裝備嘅零件，如果你係財格嘅話，你可以做呢一個五行裏面嘅財務嘅人。或者做外科醫生啦，啊髮型師，髮型師點解咧？髮型師咧就揸教剪嚟剪住啲頭髮嘅。啊，武術家啊，武術家，因為鑑定師，因為金係屬於決定和決斷啊，所以咧拍賣啊，法官啊，執法人員啊，保安屠宰業金融界當然係啦，金屬金啦嚇，錢幣啦，啊工程業啦，科學啦，啊開礦啦。雀鳥飼養啦，唱歌都是屬於金的， 點解？ 因為音樂是屬於金的、 哦、 音樂屬於金的咁啊，金屬嘅樂器呢，全部都係金嘅。咁至於運動方面咧，我哋可以做啲咩方法嚟補償呢個金咧？嗱，就係、器械操啦，即係用啲器械嚟操啊，打功夫啦，打功夫都係可以補到金嘅。唱歌啦，呢都係可以補償到金嘅五行嘅。咁一般上嚟講，如果你我頭先所講呢啲衣食住行呢啲方法咧，簡單啲講係可以補償到你金嘅五行。譬如你去旅遊嘅話，如果你想自己運程比較好啲，你應該去歐洲旅行啦，或者就算你去國內都好，你應該向西北方行係會比較好啲。 西北就新疆啊、寧夏嗰邊啦、 啊。係冇錯啦嚇。咁、或者你如果你屋企佈置上面啊，你最好用金色啊、白色啊、灰色嘅。嘅油嘅顏色係會有利於你啦，咁屋企嘅佈置上面可以擺多啲金屬嘅器皿做裝飾品啦，或者你嘅寫字樓嘅話，最好就係向西啦。如果你或者坐翻喺間寫字樓裏面嘅西北方或者西方，都會比較有利啲嘅。咁其中有個師傅講，佢話一般卧金嘅人咧，即係卧命化卧金嘅人咧，身邊都有個指甲鉗嘅，都係佢個真係咁講嘅，真係咁講嘅。係一般佢不自覺地咧，都會帶一啲金屬嘅物品咧喺個身邊裏面嘅。 嗱、呢個真係可以做啲。科學啲嘅調查 係可以試下嘅嚇。咁如果你話你戴眼鏡，如果卧金嘅人最好就用金屬嘅框啦，係呢個比較會理想少少。圓形啦，圓屬於係屬於金嘅啦，啊呢個係都係屬於比較需要金好啲嘅。簡單啲講，如果你係命中係比較需要金嘅話咧，最好屋企就唔好。種植物啦，因為金劈木就用咗你啲金嘅能量啦。你張牀瞓嘅地方最好床單用白色啦，或者灰色啦，又或者你一張牀最好用一啲金屬嘅牀啦，係會比較上係有利於你嘅。你擺嘅公仔啊，你用雞啊，或者你馬騮啊，呢啲全部都係會有利於金嘅行業嘅。咁呢一樣嘢嚟講，就如果透過你日常，如果你知道自己。假定人同你講，喂，你係需要金嘅五行嘅話咧，你就需要用呢啲方法去補償俾自己金嘅能量，係會幫到自己嘅。 唔係，但係最簡單，如果譬如你需要點解即係戴嗰啲首飾，全部係咪嗰啲而家啲八兩金嗰啲咁樣咧？ 嗰啲如果你真係需要金嘅話咧，呢個係好嘅，呢個係好嘅。如果你唔要金就大鑊嘅就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自己。 有個人叫八兩金啊，戴八兩金咁，佢係咪好需要？ 清楚佢嗰個八字。咁如果坦白講，如果佢嗰個人好無端端咁中意一啲金嘅話咧？好可能佢係即係如果以我命化嘅方法就係話，其實佢自己趨向於有金嘅，令到佢好舒服，佢就自然就需要一啲金嘅俾自己幫手。咁呢個都係一個情況嚟嘅，咁樣嘅。好啦，咁我哋講完金之後咧，我哋下次就講木啊，唔該。 係啦，木。咁而家即係其實可以去個木嗰度啊。 嗱，如果以木嘅五行嘅角度嚟讲咧，衣服我哋讲嘅衣食住行嘅衣咧，颜色上边系青色啦、绿色啦，同埋浅蓝色啦。嗱，呢个浅蓝色我要少少讲嘅，因为咧有好多书讲咧蓝色咧系属于水嘅。咁但系问题咧系我哋睇翻啲古籍咧，其实古籍有讲咧蓝色系属于木嘅。咁点解个分野咧？我呢个要研究讲清楚，就系话，因为其实古代嘅人咧，佢哋嘅颜色咧其实系嚟自天然嘅。 呢个真系我要讲讲。因为呢去到大概即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做很多新的颜色，到现在就即做了一些你以前都完全未见过人做颜色出来啦、一般人的眼睛分不到的，但是呢如果你譬如这几只色呢是有很多只的，就不同刚才你讲的那些、譬如刚才我们讲金或者白色那 些不是太多，这些如果你拆晒仔其实很多种不同的青色、蓝色和绿色的。 啊、所以一般上来讲，如果是比较偏向浅蓝色的话，即不是很深蓝色的话，其实在古代来讲就当成木这样看的。因为它用植物去做一些颜料出来的时候，它的色的通就不好像现在这样这么分得这么犀利、所以一般上来讲浅蓝色是属于木的，深蓝色才属于水的。咁质料上边木嘅五行当然系讲木啦、天然纤维意思即系话咧系布，并唔系讲紧依家嘅人造纤维啊，即系记住系马布啊嗰啲啊棉花啊，呢全部系属于木嘅布料。咁吉祥宫嘅植物方面咧，又有木嘅制品啦、植物啦、竹嘅笛或者竹嘅箫啦、兔仔啊兔系属于木嘅，猫科类咧都系属于木嘅吓。下一样唔该。食物方面呢，如果你话你系需要木嘅话呢，一般上你要食多啲素食啦，最好素食即系原材料嘅素啦、水果啦、茶啦、兔肉啦，或者一切嘅草本嘅中药啦。 点解会有兔肉嘅？ 一兔呢系属于木嘅、兔系属于木嘅， 都好少人食兔肉嘅、 香港少、外国其实多嘅，咁烹调方法咧就用水蒸啦，因为蒸系用水，系水生木啦，系水嘅浸啦，即系浸，用热水嚟浸熟灼熟佢啦。咁而如果你需要木嘅五行嘅话咧，一般上嚟讲咧，你系比较适合咧用中医嘅方法咧去治理病嘅。 咁如果譬如头听到头先两个咧，我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咧，譬如话你忌嗰样嘢，系咪头先佢都要忌嘅？ 即如果你话我系要木嘅话，我系忌金咯。 木忌金， 忌金系金劈木啊嘛，就忌忌金，变咗我就唔适宜针灸啊，或者系开刀啊呢啲、方法就唔啱我嘅。 哦 ，OK，、明白。 下一样唔该。嗱、住方面咧，如果你系要木嘅五行嘅话咧，你屋企嘅坐向咧就最好就系门口向东。亦都利于咧就窗外能够见到树木系会比较好嘅吓。咁、而入木旺的地方有哪里呢？譬如日本、美国、这些地方呢，木的五行能量呢是比较强的、下一样麻烦。工作方面，如果你说你是需要一个木的五行的话，你很自然呢就会做一些木材的生意、园林、花店、木雕刻、木的制品或者布的制品，就是我们讲的制衣、或者是、衣物 的等等的方的生意行业啦，纸张啦，图书啦，健康食品啦，我呢个系讲紧草本嘅，即系比较上系天然嘅健康食品。宗教行业啦，教育行业，因为木，因为教育行业同宗教行业咧系属于木嘅。文化事业啦，文化意思系话系讲紧写嘢嘅人啦吓，中药啦，同埋素食啦，呢啲都系属于木嘅五行嘅。如果你需要木嘅五行咧，你自然就会做咗呢一个嘅行业嘅。而运动方面咧，即系我哋嘅就会譬如你书法啦、绘画啦，尤其是系画呢个花草树木啦、吹木嘅箫啦、木嘅笛啦，呢啲运动咧都系能够补到木嘅五行嘅。呢一样嘢系比较适合于缺木嘅人咧。去跟住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你係住嘅地方，你盡量用綠色啦、淺綠色啦，屋企又種下花草樹木啦。你張床可能用木嘅床會比較好啦。你嘅家私製品可能係用木嘅會比較理想，就少啲用金嘅裝飾品啦。 咁如果你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咧，屋企都可以用木嘅，即係香港啊。文說某城中的超級富豪的 即係富二代咧， 係 間屋就用木做嘅。 係啊，我聽過， 你聽過啊？聽過。即係我唯一驚驚火燭啫。 即係佢呢啲，佢可能用曬好多物料啦。嗱，記住一樣嘢，記住，耀木五行嘅人係好忌紋身噶。 呢個要記住，唔好千祈唔好做 紋身，因為如果你需要木嘅話咧，紋身係變咗咧，因為紋身係金嘅，係真係正式係金劈住個木啦。 嚇，邊度？頭先即係講嗰個木做嗰間屋咧，大家唔好覺得我咁幼稚啊！因為有防火物料，我講笑嚇 ，OK 嚇，即係唔係點樣著佢會燒著嘅，因為而家木造嘅建築物咧，其實已經去到好高科技， 係冇錯。 OK，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下一節啦。 係好。